大家又嚟到今晚嘅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系你哋今日嘅主持人阿凤。咁我哋今日讲咩咧？就会讲文学嘅，咁但系就唔会 in general 讲文学嘅，咁就会主要讲沙特同埋存在主义文学。咁我哋开始之前咧，就介绍咗今日嘅拍档嘉宾先啦。咁喺我嘅左手边咧，就有康婷嘅，即系如果睇开我哋节目嘅观众都会知，凡系有文学啊、艺术啊，咁就会有康婷嘅出现噶啦。 仲上过嗰个文学节目添噶，我有睇啊，睇好多次啊。 咁就再有少少就有阿宇啦。咁呢边咧就有 Roger 大师兄嘅，系啊。咁我哋就今日讲咗就话讲沙特同埋存在主义文学啦。咁就问咗个问题先嘅，点解我哋要讲文学嘅时候就要讲沙特嘅？ 即系点解特别讲沙特呢个人？我谂因为我谂大嘅问题就系其实文学同哲学系咪放不开啦？即系个关系系点样？但系咧因为点解我提出呢个问题就系其实咧一方面之前都喺隔篱节目都提到，即系四个都有提到。哲學同埋文或者係哲學嘅開始，其實好多時候係講佢脱離用神話嘅方式去理解世界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哲學同埋一啲比較類近有文學色彩嘅東西咧，似乎一開始就分得開嘅。咁但係後屘我哋會發覺，其實譬如柏拉圖啊，其實好多唔同嘅哲學家咧，佢哋都有寫一啲文學嘅東西啦。譬如柏拉圖嘅對話錄已經係好有 文學形式嘅， 好似劇本咁樣。 係啊係啊，咁跟住又甚至佢本身寫嘅哲學嘅嗰啲嘢嗰啲著作咧。都好有文學色彩嘅，好多都咁，所以個大嘅問題就係其實文學同哲學嘅關係係點樣？咁但係問題成個哲學史咁長啊，咁我哋就冇可能全部逐個佢再講，或者其實每一個人嘅睇法都有啲唔同。咁我哋我諗揀咗沙特出嚟作為一個主要探討嘅對象咧，原因就係因為沙特似乎係近代最明顯將文學同哲學，或者有相當嘅兩邊都有相當嘅成就啦，並且有相當嘅反省嘅關於兩個關係，即係沙特有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家啦，二十世紀。咁而另外佢亦都係攞個佢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啊嘛，跟住但係佢又 冇贏。 咁而佢亦都有好多理論嘅，都好多好多作品係討論緊文學同哲學嘅關係，佢有咩唔同，有咩相同嘅地方嗰啲咁樣。咁所以似乎沙特係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去討論緊文學同哲學 in general 有咩關係。 咁我哋喺開始沙特之前，因為我哋略略咁講下，如果係文學哲學，通常會討論啲乜嘢？嘅題目 如果話文學哲學，即係話將文學作為一個哲學嘅研究對象，咁你知道哲學可以研究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即係數學哲學、藝術哲學咁樣。咁文學哲學會有啲咩問題咧？咁樣咁就當然係非常之多啦。咁核心啲噶啦，首先就要問文學同其他類型嘅 text 有咩分別咧？即係譬如。我去茶餐廳見到個餐牌，咁究竟呢個係咪文學呢？咁樣或者見到個路牌，咁樣係咪文學呢？ 有時見到都好感觸咁樣㗎。 係㗎，有時對住張 奶茶， 對住張六合彩飛，我都有啲感觸咁樣。咁係咪令到好感動嘅時候？係咯，咁佢係咪一個文學作品呢？咁樣咁究竟係啲乜嘢嘅特質令得某一類型嘅 text， 我哋會將佢歸為文學；另一啲咧就唔係文學咁樣啦。呢、這個可能係文學嘅本質問題啦。咁另外就會問一個就係、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嘛，咁佢有冇佢獨有嘅美學性質係其他藝術類型係冇嘅呢？即係譬如同樣係講故仔嘅，譬如電影或者係劇場咁樣，咁會唔會用文學表達嘅故仔有一啲嘢咧係唔能夠翻譯為電影嘅，或者唔能夠用舞台劇嘅方式表現出嚟嘅咁樣啦。咁再講落去，亦都會有個問題啦，就係、是文學其中一大部分一個類別就係小說啦，咁樣。咁呢個討論好多嘅，就係、是、咦小說能唔能夠表達真理呢？即係佢擺到明講嘅嘢係假噶嘛，但係會唔會都可以講到某一個意義嘅真理呢？如果係講到嘅話，佢係乜嘢意義嘅真理呢？咁樣咁。呢啲咯，其實仲有好好多嘅，但係比較核心嘅，我講咗。 其實啲咩啊？啲小説角色啊，存唔存在嘅咧？咁樣 係咯，又可以問嗰啲 係以咩形式咧？ 即係福爾摩斯究竟佢係點樣存在法嘅咧？咁樣 呢啲人中意睇啲虛構嘅嘢，點解我哋對於虛構嘅嘢反而好有情感嘅反應啊？好多時候呢啲咁奇怪。 呢度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問題啦，叫 paradox of fiction。咁唔係淨係文學嘅，電影都有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咦，我明知佢係假嘅喎，佢講啲嘢，但係點解我會俾佢感動到呢？即係或者我見到譬如某一個角色死咗嘅，跟住我就好傷心咁喊啊。但係如果我喺現實生活入面，我話俾你知啦， 有件事係假嘅，然後講完出嚟，你唔會俾嗰、那個嗰件假，你明知佢假，你唔會俾佢喐到噶嘛，嗰、那個情感上。但點解我哋睇小説嘅時候又得咧咁樣？咁係咯，呢一類 咁，所以我哋其實可以見到文學哲學嘅討論係非常之多元化，例如包括文學嘅本質係啲乜嘢啦，例如文學同其他嘅藝術嘅作品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啦，或者佢種表現形式有啲咩唔同啦。咁但我所以我哋見到嗰個範圍好闊嘅。咁我哋今集咧其實就想收翻窄少少，我哋都係討論文學哲學，因為我哋討論文學啊嘛。咁但我哋就想收集翻咧喺沙特。呢、这個人呢、这個哲學家，亦同時亦都係一個文學家，佢點樣去睇文學呢一樣嘢啦？ 咁就係啦，加翻俾你啦，而家。 咁咧，其實咧，沙特咧有本書咧就叫做《What Is Literature》啦，唔知道觀眾見唔見到係咁樣嘅。 什麼是文學？ 係啦，咁咧就係什麼是文學啦？中文中文就係咁，佢咧其實喺呢本書入邊咧就。講咗一啲佢對文學有咩睇法嘅，咁我可能我簡介少少，再引申個討論，你哋睇下佢個諗法奇唔奇怪，或者係有啲咩回饋啦。咁其實就係咁嘅，佢咧好搞笑，佢話咧文學咧得兩種嘅啫，就係詩同埋散文。咁佢就話咧但其實呢兩種咧，其實佢唔係指緊一個文學類型嘅一個分別嘅，因為如果係咁咧，就會好奇怪，因為我哋都知道文學，例如淨係喺中國都有。詞啦、賦啦、曲啦咁樣，咁所以好少人會將文學淨係分成兩個類型。咁但係咧，佢就好決斷咁樣講話，文學咧就係得兩種嘅啫，一係就係詩，一係就係散文。咁我哋就可以問，究竟佢講緊啲乜嘢咧？點解可以咁武斷咧？咁原來咧，佢嘅意思咧就係話，語言咧其實得兩面嘅啫，一面咧佢就用詩去概括佢啦。咁其實講咩意思咧？就係咩叫詩嘅語言咧？就係、是。我哋睇啲文字嘅時候咧，就淨係會留意佢嘅 materiality 一面，物質性嘅一面，係啦。咁係咩意思咧？就係睇可能嗰個字嘅線條啦、顏色啦，或者個聲音啦。咁呢啲就係所謂嗰啲語言文字嘅物質性一面啦。咁佢就會統稱為呢個詩嘅語言。 通常係感知到嘅係嘛？聽到嘅聲音啊，見到嘅線條啊， 或者知覺perceive 到 句子嘅排列嘅形狀啊，嗰啲 係 即係字體都包埋嘅。 字體都包埋，凡係所有物質性一面，都佢都會叫做詩嘅語言咁樣啦。咁另外一面咧，就係叫佢叫做散文嘅語言。咁係咩意思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凡係你將語言咧當成一個工具去用 ，for 一個溝通嘅，或者係。而你係唔注重嗰啲語言文字嘅物質性一面，而係穿過呢個物質性一面去表達一啲意思嘅，即係你揾緊佢背後嗰啲意思嘅，咁佢就會叫做散文嘅語言咁樣。咁所以喺咁樣佢就會分成，因為覺得語言得呢兩面，所以就會係叫做詩嘅語言同埋散文嘅語言。 哦，咁我想問清楚，咁如果照你頭先嘅講法，咁詩嘅語言其實可以包埋小説係嘛？定係話佢真係指我哋依家今時今日講嗰啲詩咧？ 其實佢係會主，佢點解要用詩呢？其實佢係要一個統稱，佢唔係直接指例我哋講嘅新詩啊、唐詩嗰啲嘅。因為你新詩同唐詩，你用嗰個字嘅時候，你都會表達一啲意思噶嘛。我哋唔係淨係 focus 喺佢個排列同埋佢嗰個聲音啊，點樣讀上面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嚟新詩唐詩咁樣啦，佢都會有呢兩面咯。即係凡係你用咗文字，都會有呢一兩面咯。只不過佢想用嗰個代表性嘅語言，就用詩同散文去講咯。 所以佢嗰、那個佢有一個補充就係佢話佢而家講詩同埋散文，佢好多時候係作為一個哲學上純粹嘅兩個 concept 去討論，而唔係話。我哋見到具體地寫出嚟嘅嗰啲詩咧，就係、是、一定係歸成詩嗰類， 或者歸是但一類嘅只可以。 事實上，可能係有一首詩嘅或者一本小説嘅作品咧，佢哋可能係有曬佢好著重個意思嘅傳達，同一時間亦都好著重個文字喺物質上嘅一啲展現嘅。咁但係呢個就沙特覺得係冇乜所謂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要區分，起碼咧我哋發現使用語言嘅時候有兩個唔同嘅重要面向，一係就係將佢視為一個工具去表達啦，就我哋其實溝通緊某嘢都係。咁另一方面就係阿馮麗先頭先所講，就係嗰種所謂詩性嘅，就係其實著重唔係將佢睇成為我哋去表達嘅工具，而係好似畫家嘅顏料，或者係嗰啲雕塑家用嘅嗰啲雕塑原料咁樣，去用嗰啲字去砌成一個藝術品咁樣。咁所以嗰個意思就係兩個唔同嘅語言嘅使用方式咧，就定義咗兩種唔同嘅所謂文學嘅類型。咁但係事實上具體嘅個作品可能就包曬兩面都唔定。 咁至於點解我要突然間提出呢個咁奇怪嘅區分呢，就係因為我哋陣間會講到點解喺沙特嘅眼中，佢嘅理論嘅結果可能引申就係其實哲學同文學呢係可以冇分別嘅。因為呢，我而家好快咁樣做一個 conclusion， 就係因為你諗下哲學同文學其實佢都係用緊一啲文字，即係我唔講可能一啲特別類型嘅詩啦，都是用緊文字咧去表達一啲意思嘅。咁如果喺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沙特會認為佢哋都係叫做散文咯，或者係啊注重散文嘅一面咁樣。咁所以係咁樣講嘅話，其實對於佢嚟講就哲學同文學其實可以係同一樣嘢，咁就冇分別啦。 所以度有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話，即係一般我哋講嘅文學、哲學，主要講嘅係將文學作為一個對象啦，係咪？即係哲學。從我哋跟住對文學呢個對象作一啲哲學性嘅反省。咁但係另一個都重要嘅問題，或者同我哋今日講嘅會特別有關嘅，就係究竟文學一般我哋認為嘅，譬如即係好簡單咁嘅小説或者甚至詩咁樣啊，究竟作為去表達哲學思想嘅一個媒介係咪合適嘅呢？即係佢嘅功能係啲咩呢？咁樣佢哋話，即係呢個可以係一個大啲嘅問題，就係、是、文學嘅功能係啲乜嘢？即係點解要寫作咁樣？即係沙特喺呢本書裏邊都提呢個問題嘛？我點解要寫作咧？咁樣。咁所以即係一般而言，究竟所謂文學作品會唔會即係有啲人覺得未必有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咩特定嘅功能需要發揮呢？咁樣或者唔同嘅文學類型有唔同，係啦。尤其是特別同我哋有關就係、是，如果我想表達一啲哲學性嘅思考，因為相對我哋有第二種類型嘅語言嘅運用方式啊嘛，譬如寫一啲好系統嘅論文啊咁樣啊，強調個邏輯性啊、概念清晰，但係文學好多時唔係咁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得意嘅問題，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嘅。 補充一點，可能觀眾未必知道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哲學嗰個研究或者嗰個所謂嘅 landscape， 即係嗰、那個嗰、風景 個地貌， 嗰、地貌其實好多時候咧，係我哋會大部分嘅哲學家係會幾鄙視嗰種寫到好文學啊，或者好 即係用得太多比喻啊， 好 poetic 啊，好多比喻啊，好多 隱晦 而唔係好清晰地，我而家有 A、B、C 三個前提推出 D 呢個結論，然之後所以跟住個結論係點樣，再推下一步。即係我哋而家好似似乎哲學好多時候 有啲人會咁講啦，至少 咁所以變咗我哋探討呢個問題嘅時候，我覺得幾有趣，就係個文學同哲學嘅關係，或者文學可唔可以作為表達哲學嘅思想嘅一啲方式咧？咁樣 咁，所以咧，我哋呢一節係做啲咩？就嘗試咧用沙特嘅一啲理論咧，就帶出其實文學同哲學咧係可以係同一樣嘢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我哋上一節咧就好快咁樣引出咗沙特嘅對於語言嘅睇法，就覺得淨係得兩種嘅啫，就係詩同散文啦。咁我相信觀眾咧都有好多問題嘅，咁康庭亦都有好多問題嘅， 係啦。我有一個問題先啦，首先咁就即係頭先你講到啦，沙特將分為兩類啦，一類就係叫做散文啦，一類就叫做詩啦。個分別就係、是、詩咧就係、是注重個 material 嘅、散文咧就係、是、一個工具咁樣嘅用法嘅、如果係咁講嘅話，係咪即係由個讀者去判斷佢係詩定係散文咧？咁樣即係譬如我如果出街食飯見到個餐牌，跟住我竟然會留意咗佢嘅讀音咁樣，哇原來押韻嘅喎，成個餐牌都 O 咁樣，咁嘅時候我就將佢作為藝術品欣賞嘅咯喎，作為文學嚟欣賞嘅咯喎，係嘛？ 係 咪咁？相反咧，如果我睇本小説咧，我唔理佢呢啲materiality， 即係嗰啲物質性嗰啲嘢，唔理佢啲音啊，唔理佢啲你所謂字體嗰啲啊，咁嘅時候我就唔係將佢作為文學咁睇嘅咯， 唔係將佢詩咁睇咯， 係唔係將佢作為詩咁睇？咁系咯，咁系咪真系由读者去决定？ 系啊，即系例如你将佢当成诗咁睇系咩意思呢？其实沙特会话当成艺术品，或者佢用 thing 呢个字，即系物呢个字去讲嘅，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例如当你睇一本小说啦，但系咧你就净系留意嗰啲字嘅，例如咩字体啦，咩颜色啦，佢啲线条点样排咧，或者佢可能空格系点样排啦？這个时候咧，其实咧你系当成佢类似陶瓷或者一幅画咁样欣赏嘅，咁所以佢就会叫呢一种你用诗嘅态度去睇呢啲字咯。 我觉得首先觉得有啲奇怪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讲诗咧，我系可以明白多啲嘅。但系如果讲小说啦咁样啦，即系 你講一個字體都係佢一部分嘅話咧，咁你知道啦，有好多版本噶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如果係咁譬如一隻就用新世明體印嘅一個版本，另一隻就用咗另一隻字體印嘅。咁嚴格嚟講，佢係兩個唔同嘅藝術品咯。 但如果佢但呢個係小說啊嘛，你意思係？大沙地嘅 point 就係詩咧，先至或者我哋將一個用文字寫出嚟嘅作品睇成詩嘅話咧。我哋會睇嘅就係佢嘅所謂 materiality 嘛、嗯。但如果係小說嘅話，譬如呢個版本或者嗰個版本，如果佢嘅小說用嘅即係我哋表達 meaning、傳遞某個意思嘅嗰一個即係著重呢個方面嘅話咧，咁嗰啲所謂版本啊，或者佢嘅嗰啲排版啊，佢嗰啲 material 啲嘅部分就會唔係咁重要。 相對我哋會睇小說，通常你留意個內容啊、情節嘅安排啊、人物角色嗰啲，即係嗰個係就算佢用印紅色定藍色，即係最多令你睇得唔舒服，成為障礙，但係。嗰、那個 point 正正所謂障礙，就係佢阻住你去掌握嗰個小說啊想講嘅嘢嘛。所以個如果將個焦點擺喺個內容上，要表達嘅意思，咁呢個就係嗰種所謂廣義嘅散文嘅應用方式啊嘛。咁但係我哋譬如睇真係，所以點解佢叫另一種做詩咧？你會留意個文質性嗰啲，因為我哋實際上睇詩嘅時候好多時係咁噶嘛。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內容，即使佢有，我哋會特別留意佢啲行數啊、字數啊。嗰啲押韻啊，嗰啲你睇小說好少，有時間唔都見到一句咦押韻喎，咁但係你唔會要求佢有呢啲嘢啊嘛，咁所以佢個焦點唔係太擺落。如果佢用咗，可能你會留意，會唔會個作者想你留意某啲特別嘅嘢咧？咁樣可能係咁。咁所以譬如散文就最典型啊，因為連情節都未必有乜噶嘛，但係你就純粹睇嗰個作者想表達某啲內容咁樣，係啦。 咁我就唔係太明咯，因為我開頭以為呢個分類係講緊佢係藝術定唔係藝術啊，即係咧就咁聽咧，就好符合我哋一般對藝術嘅理解嘅。即係我哋睇藝術品嘅時候咧，其實係幾注重佢嘅物質性噶嘛。 嗯、 即係無論睇畫、睇雕塑啊，嗰啲都係噶。要睇佢用咩 material， 同埋嗰啲 material 點樣整嚿嗰嚿嘢出嚟嘛。咁、嗯、但係如果我講到小說嘅時候，你又話佢係屬於散文嘅話，咁我仲當唔當佢係藝術啊？即係如果咁睇， 我諗。如果照翻沙特佢自己喺個半説話嘅嗰個篇文嘅講法，佢就唔係好。由呢個問題切入嘅，即係唔係好去嘗試區分緊小說係唔係藝術啊，或者點樣？佢反而係著重究竟小說或者小說家或者唔止小說啦，佢覺得係所有寫作或者所有所謂散文式嘅寫作嘅一啲任務或者佢基本嘅結構係點樣，以至於我哋可以用佢嚟做啲咩？咁所以係咪藝術呢個問題咧，或者係佢未必特別留意到嘅？但係我諗咧，某意義下你可以話佢覺得其實兩者都可以係一種藝術嚟嘅。就係、是、應該調翻轉就係藝術呢個問題，可能係詩大部分係藝術啦，但係沙特想講嘅嗰一種所謂散文嘅寫作咧，有一部分我哋都一般都會叫佢做藝術嘅，譬如嗰啲小説作品啊，嗰啲漫畫作品。但係其實因為沙特對於 prose 呢個 concept 咧定義得好闊噶嘛，佢包括埋、即係我哋一般嘅哲學嘅寫作，我哋 communication 一啲譬如甚至係散文啦、其他散文啦，或者甚至係一啲新聞嘅報導啊，某以下其實都係佢覺得係一啲寫作嚟。咁某以下你可以話嗰種情況之下咧，佢涉及嘅係比藝術一般我哋用藝術呢個概念去定義嗰個範圍闊好多，所以你可以話藝術呢個問題，首先就未必直接係關聯到沙特佢想用呢個區分去做嘅嘢。第二就係某意下咁佢個定義或者佢著眼點咧，係所以係闊一啲。 其實佢主要就係想點解佢要有呢個區分咧？其實佢係想即係提醒大家咧，文字咧係有呢兩面嘅，而其中一面好重要就係作為一個工具，就係俾你利用啲文字咧去表達某啲嘢嘅。 嗯， 我諗佢主要有個咁樣嘅傾向。 我嘅理解啦，即係其他嘅哲學家啦。佢哋正正就指出咧，文學同日常語言係一個好唔同嘅語言嘅使用嚟嘅。雖然咧，我哋平時講嘢同埋你睇小說，甚至乎詩，都係嗰啲字，你都識嗰啲字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個使用上唔同喎，正正就有啲類似頭先你所講沙特嗰個講法咯。即係咧喺日常語言嘅時候咧，語言係作為工具嘅，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佢有一種透明性嘅，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講一樣嘢嘅時候，譬如我話唔該拎個杯俾我咁樣嘅時候，你唔會理我嗰啲字嘅，其實係即係唔會理我嗰個音，你係直接理我指涉過嗰嚿嘢嘅，即係嗰個 reference 嘅。最重要係我指緊呢個世界上嘅乜嘢嘢咁樣嘅。咁咧文學嘅語言就好唔同，文學嘅語言咧就係同啲 object 隔絕嘅，其實係即係小説就最明顯嘅，就係 我唔係指緊呢個世界嘅嘢咯，我係指向一個虛構嘅世界嘅嘢，所以咧我唔能夠喺呢個世界度揾到佢嘅結果會點咧？結果咧，我哋嘅 focus 就會比較集中喺嗰啲字嗰度咯。咁思係最明顯咯，咁樣咁有咩功能咧？即係點解要咁咧？點解要咁樣講嘢咧？即係點解要用文學嘅語言嚟講嘢咧？其實正正就係、是背後有個對於語言嘅睇法啦，即係嗰啲作家啦會覺得。我哋嘅經驗咧，其實俾我哋嘅語言 shape 咗嘅，即係我哋唔自覺嘅。譬如一個有豐富啲詞彙嘅人咧，佢有多啲字去講自己嘅感受，咁咧佢其實比較清楚咁把握到自己嘅感受。如果一個唔係好識字或者甚至乎一個文盲，佢可能唔開心就係識得咆哮咁樣啊，咁其實入邊咧，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喎，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複雜 嘅情緒，但 係就講唔到出嚟。 係啊，而呢啲係需要一啲詞彙去 articulate 嘅。如果你 articulate 唔到嘅話咧，你係混沌一片嘅。所以咧，即係我舉一個例啊，譬如有啲細路仔細個嘅時候俾人性侵咁樣，但係佢冇呢個 concept 啊， 即係佢冇性侵呢一個， 佢唔知呢樣嘢。佢唔知呢樣嘢係乜嘢嘢嚟嘅，所以咧佢可能唔會覺得反感嘅喎，即係佢可能甚至乎弗洛伊德有啲 case 甚至乎係 enjoy 嘅喎、即係咁樣喎。咁咧佢係去到佢後屘識多咗嘢之後，望翻轉頭用翻呢個 concept 去 articulate 自己，係會影響翻嗰個經驗本身啦。所以即係有一集哲學家啦，就會覺得我哋嘅語言其實係塑造緊我哋嘅經驗嘅，令得我哋見到呢啲嘢啦。甚至乎会意欲某啲嘢啦，意欲都系嘅，即系我哋嘅目的同欲望都系嘅。譬如啊，如果譬如以前中国就冇民主啊、自由啊呢啲概念噶嘛， 而家、 如果概念，如果冇呢啲概念嘅话咧，你连追求都冇得追求啊。即系你 唔知系咩，因为冇呢个语言嘅。 即系你，如果你譬如你生个仔出嚟。你唔好話俾佢知呢個世界有 PS2 有 PS4 嚟噶，冇有 PS4 而家呢個世界未必有 PS4 有 某啲地方先問 佢，淨係知道 Game Boy 咁樣咧。跟住你問佢生日想要乜咧，佢最多答到你 Game Boy 嘅啫嘛，佢答唔到你有其他嘢噶嘛，係嘛？就係咧，我哋冇嗰個概念咧，甚至乎會影響埋我哋嘅追求啦，我哋嘅行動啦。所以係咯，就係個語言係框住 同日常語言，唔係都係俾你用啲文字俾你去可能表達你嘅情緒或者框住你嘅思想，咁啲咩分別？ 就好唔同咯。喺日常語言嘅時候，我哋直接用佢啊嘛。咁語言就好似透明咁樣嘅，我哋唔覺唔 aware 唔到佢嘅對我哋嘅影響嘅。我直接咧，我學咗嗰啲字，咪用嗰啲字嚟諗嘢咯，咪用嗰啲字嚟去認識個世界，感受呢個世界咯。但文學咧就要延遲呢個過程，即系咧唔好令到我哋咁快直接去見到世界嘅嘢。而咧冇留意到，其實我哋經過語言嘅過濾先見到嗰樣嘢，佢就令我哋注意翻語言本身。咁就係我覺得就係頭先你講嘅material 嗰一面， 係啊， 即係佢將你嘅 focus 啊，原來嗰啲押韻啊，原來咁靚嘅，嗰隻字係一個，佢首先係一個發音嚟嘅，首先咧係印喺紙上面嘅墨水嚟嘅，然後先至過渡到過去咁樣咯，咁。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其實就係、是、唔指涉世界咯，即係小説就用呢個方法咯。而詩咧就可能係用一啲我哋平時唔會講咁樣講嘢嘅方式啊。即係咧，如果你平時講嘢好似個詩人咁，你係好騎呢噶嘛？即係無端端淫喺詩上，因為佢譬如 衣服，我今天穿了 係啦，無端端喺啲唔應該斷句嘅地方斷句，然後。啲 grammar 又唔啱噶嘛，係嘛？即係你唔會咁講嘢噶嘛，平時。但你咁講嘢之後咧，我哋要諗一諗噶嘛，我哋要睇翻你嗰句句子本身，睇翻你啲字本身，咁樣咁就有一個空間可以擴闊我哋原本個語言嘅用法。 不過呢度都可以過渡到一個問題，即係頭先跟住你嘅講法係其實文學，即係當然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即係文學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譬如我哋好多時。即係當然好多唔同類型文學，有啲係寫實嘅，可能係記錄啲事實咁樣。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好典型會諗到小説啊，一啲虛構嘅嘢比較多。咁頭先提到一點就係我哋好多時即係個文學性好多時在於我哋比較注意翻個文字本身咧，其中一個可能嘅面向。咁呢個好多時就係我哋話即係頭先康寧提到嗰個透明，就係我哋平時聽人講嘢，好似只係直接留意個世界係點嘅啫。 咁但係其實我哋留意唔到，可能個語言嘅運用本身會影響咗我哋對個世界嘅理解咁樣。咁所以當我哋喺即係透過文學作品，有時我哋會留意個語言本身，其實同時係將語言同世界之間建立一個距離啊。 嗯， 咁嗱呢個都可能同我哋頭先提到一個問題有關，就係嗰個所謂文學可唔可以用嚟即係表達哲學思想？因為睇下你點樣理解哲學嘅功能，文學嘅功能嘛。其中一個我哋話哲學要做嘅一個反省嘅活動啦，好多時就要需要我哋同而家我哋身處所理解嘅世界建立一個距離。咁所以從呢個可以睇，會唔會即係文學都可能做到一啲工作咧？咁樣， 我覺得可能時間未必夠，但係我想起碼帶出個 point 就係咧，啱啱康廷佢提到其實文學似乎佢某意係康廷回應緊沙特講法啦，就係覺得其實文學或者特別係小說，其實某意係用緊一種語言嘅使用方式，而令到我哋翻返去語言本身，就好似其實係沙特嘅講個詩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度要留意就係、是，我覺得翻返去語言嘅運用本身咧係有兩個意思，一係就係翻返佢嘅真係 materiality， 沙特講嘅；另一種就係翻返去佢嘅意義，佢嘅運用，即係佢嘅意義網絡。咁我覺得呢一點咧，沙特可能同意嘅，即係之後我哋可以再。 咁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咁啱啱四哥咧就提出咗一啲回應啦，咁嘉宇就有啲有對四哥嘅回應有啲回應啦，咁就未講完嘅，你繼續講落去。 我諗因為四哥簡單recap 一次四哥嗰、那個即係康廷嗰個講法咧，其實就係佢回應緊沙特嗰個講法，就係、是、話似乎咧，其實我哋對於文學如果認真睇下嘅話，發覺佢係一個好特別嘅語言使用方式，就係同個日常語言係隔開嘅，係重新思考究竟我哋應該點樣運用語言啊，或者重新將個語言重新砌過，令到佢可以表達一個虛擬嘅或者係另一個意義網絡咁樣。咁所以好似乎咧，沙特嘅講法就有啲問題，因為咧嗰啲小説特別係呢個 case 咧，佢用緊嘅嗰種語言方式語言使用方式咧，就會令到我哋翻翻去睇語言本身，即係我哋點樣用呢隻字。我哋日常就會話用藍色，即係日常用藍色，可能只係呢個 concept 或者呢個字就係表達指一實際上嘅藍色咯。但可能喺小説入面，就藍色表現第二啲意思嘅， 有啲情緒 或者嗰啲咁樣，可能係咁。咁但係呢度我覺得其實同沙特嗰個講法，即係我嘗試幫沙特 defend 一下，就係我估佢嘅立場咧，佢會覺得呢一種係即係佢會同意呢種立場。因為個問題就係咧，佢點解要區分，或者佢區分詩性嘅語言使用，同埋一個散文式嘅 prose 嘅嗰一種語言使用咧？佢嘅重點係所謂翻翻去嗰種，即係喺詩個 case 翻翻去語言嘅本身嘅意思咧，就係真係翻翻去啲好具體嘅，我哋聽到啲乜嘢，見到啲乜嘢，唔係佢嘅意思。咁但係咧喺 prose 個 case 咧，佢頭先之前都有講到，佢個涵蓋嘅面係好闊嘅，由小說跟住去到其他散文，跟住去到普通嘅報道啊嗰啲，全部都係佢覺得係散文嘅，都係因為個共通點就係佢用緊語言去表達某啲意思。咁當然喺我哋之後就會發現咧，即係沙特應該都可以同意呢個 point 嘅，就係我哋發現唔同嘅使用語言去表達佢嘅意思咧，係有唔同嘅方式嘅，即係報道同埋小說，當然好唔同啦。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下咧，就算喺小說嗰個 case， 就算四哥嗰個講法係啱都好啦，即係我哋用小說嘅嗰種語言、文學嗰種語言咧，睇翻我哋究竟嗰種字嘅組合同埋佢嘅意思係點樣唔同嘅話咧，其實個重點都唔係嗰所謂嘅 materiality，而係嗰個字本身嘅意義。咁所以當小說家即係沙特佢講，即係沙特自己都寫好多呢啲虛構嘅小說啦，就係佢重新去構作或者運用語言構作一個虛擬嘅世界，指涉一啲另外一啲東西或者突顯某一啲東西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用緊語言或者用緊語言，特別係文學嘅嗰種表達方式去表達某一啲嘢啦。所以喺呢個意義下咧，都係符合佢講話用語言作為一種表達或者作為一種溝通橋梁嘅嗰種講法。 所以喺度可以翻返去嗰個問題咧，就係即係究竟文學同哲學嗰種所謂關係。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出發點咧，或者就係可能有一種睇法先啦，就係覺得文學同哲學係完全兩樣，唔拉更，或者甚至敵對嘅，係啊，有啲哲學家都會咁樣睇。即係點解咧？咁我主要將佢歸納為兩個問題啦。即係第一就係文學一般可能即係除咗有啲寫實嘅之外，頭先提到就係、是、譬如你寫小説啦，特別係或者寫詩，有寫詩又唔知寫乜添啦，係咪？即係啲字睇唔清唔楚嘅嚇。咁啊～寫小說咧就寫啲假嘢，咁之後呢兩樣嘢就係、是、第一就係、是、譬如小說呢類型嘅好多時寫嘅係一啲虛假嘅嘢，但哲學咧似乎我哋成日都會講哲學就係為咗求真理啊嘛，咁、於是你寫小說係寫假嘢，又點能夠幫我哋得到真理咧？ 點樣求真咧？ 係啦，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就係、是、譬如好似詩嗰個情況係特別明顯啦， 就是我哋好多時寫詩咁樣，要即係唔通要寫天亮了，太陽出來了。即係如果你將佢當做一首詩嚟，就諗啦，究竟天亮係代表咩咧？係咪黑暗就係代表一個而家咁嘅香港嘅局面？即係你會諗呢啲咁嘅，會唔會指咗第二啲嘢？但佢又唔直接寫，反而跟住你問嗰個人啊，點解你寫天亮了啊？我因為我想講天光嘛，扯咁樣啦。你覺得冇曬文學性啦？即係文學就好多時要好朦朧啊，好多奇異啊，去引發讀者有啲唔同嘅想像啊，擴闊佢哋思考空間。 就唔可以直接咁樣。 係啦，就唔可以直接講，唔可以好清晰咁講。即係你清晰咁講，你唔好寫呢啲嘢，唔好寫文學啦，係啦，你只係表達啲好簡單嘅嘢啫咁樣。咁但係相對咧，哲學我哋好多時候有個睇法啦，就係你要表達你嘅思想咧，就需要概念好清晰啦。邏輯好嚴謹啦，推論上下要俾證據啦，俾理由啦。喺呢個意思之下，其實文學嘅語言咧嘅運用咧，個重點唔喺嗰度啊，以至於你用嚟表達一啲哲學嘅思想，其實係會根本表達唔到啦，即係唔好話事半功倍添。咁所以有一個咁嘅睇法，就覺得所以文學啊，可能基於唔同嘅理由，都其實唔適宜用嚟即係表達哲學嘅思考嘅咁樣。係啦，你有咩睇法？ Roger啱啱講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其實呢一種嘅睇法喺我哋睇一啲所謂道讀書啊嘅時候，其實好清楚。近代嘅哲學啦，即係分析哲學啦，尤其是就好想咧去除嗰啲嗰個 text 嘅文學性啊，甚至乎即係咧，譬如你睇柏拉圖啦，我睇啲二手書去介紹柏拉圖或者解柏拉圖嗰啲咧，佢會將佢化翻做命題嘅，即係咁樣先至夠哲學啊，佢覺得即係咧佢。可能背後個諗法就係、嗱，雖然咧你個寫法係古仔嘅，但係咧我哋要抽取佢啲哲學嘅成分出嚟， 所以咧就要障礙 係啦，所以咧將佢變翻做命題出嚟咧，咁樣先係好嘅咁樣，唔係淨係派頭係咁嘅，有好多都係要將佢 reconstruct。但係我哋調翻轉頭諗，咦咁會唔會其實？Plato 或者其他比較文學性嘅作者，即係甚至乎 Heidegger 好似寫詩咁嘅，去到後期嗰啲真係唔知佢做乜嘅就係咁，即係我哋將佢變翻做命題嘅話，係唔係把握到佢嘅哲學思想啊？定係流失咗咧？即係會唔會其實佢個諗法就係、我有一啲所謂嘅 truth 咧，係要通過呢種方式先至表達到嘅，咁樣咧咁、 我呢度有一個我諗，我嘗試提出一個立場就係、我覺得。特別係 focus 喺所謂文學啦，或者小説嗰啲 case， 我覺得咧，我自己傾向係咁諗嘅，就係覺得哲學同文學似乎係唔能夠混為一談，我自己會咁睇，因為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我覺得咧，文學好多時候係著重於嗰、那個所謂殊別嘅，或者係一個 particular 嘅 case， 譬如係咩咧？譬如沙特自己寫嗰啲小説係講某一個獨特嘅處境啦，無論係真實或者虛構又好啦，咁佢就寫好多又自傳，又幫人哋寫傳記啦，係講嗰個人佢嘅生平啊，佢自己有啲乜嘢嘅思考啊，或者佢做啲咩嘅，即係有呢一部分。但係好多時候呢啲文學嘅作品咧，都係 focus 喺嗰個殊別嘅 case， 殊別嘅嗰個例子嗰度。但係哲學好多時候，我哋唔係特別關心所謂嘅嗰、那個，譬如福樓拜佢嘅諗法係點樣啊，或者係嗰一個小説故事入邊嘅嗰一個歷史學家，佢究竟有啲咩嘅諗法啊，遇到啲咩事情？嗰啲係文學嘅題材嚟嘅，只係 focus 喺一啲比較咪以下普遍啲 general 一啲嘅東西。所以我哋會發現，其實哲學如果文學嘅嗰個基本嘅單位係啲情節同埋啲人物同埋佢當中嘅譬如心路旅程嗰啲咧。哲學係唔係用呢啲做基本單位嘅？哲學嘅基本單位係概念啦，係論證啦，佢嘅推進，佢嘅推進唔係一啲 plot 嚟噶嘛，係一啲係 argument 嚟噶嘛。咁所以中間而概念啊、論證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普遍嘅嘢嚟嘅，嗰啲小説用嘅人物啊、情節啊，全部都係啲殊別嘅嘢嚟。咁當然中間可能我哋後尾會發現，可以用一啲殊別嘅一啲東西作為例子去表達，或者去令到我哋更加明白究竟嗰啲普遍嘅嘢嘅哲學嘅內容係乜嘢。但似乎咧。作為一個核心，就係嗰啲哲學嘅東西係普遍嘅，用概念啊嗰啲，同埋一個文學嘅表達嘅方式咧，似乎有一啲唔能夠逾越嘅鴻溝，或者一定要釐清咯。即係我自己就會有咁嘅睇法。 但係沙特係點睇嘅？佢係好似將兩者混為一談係嘛？同埋即係佢都會用即係佢寫嗰啲小説咧，我哋都會話佢其實係有哲學思想喺入邊噶嘛。 係啊。 咁其實 係因為阿宇個提問就係話哲學通常係處理啲比較普遍性嘅問題，例如處理乜嘢叫做美，咩叫做真，或者咩叫 道德， 係啊，咩叫善咁樣。咁但係你似乎一本小説，佢可能都會討論到呢啲地方嘅，但係佢主要佢唔會好似。 我哋認為嘅哲學論述咁樣就話，我而家要討論呢一 part 啦。咁可能我用啲故仔呈現，佢唔會咁樣講嘅。佢一嚟就係描述一個處境、一個故仔、一啲人物嘅故事俾你聽。跟住至於入邊有啲咩嘅思想係你自己去理悟嘅嘛。咁所以喺呢個問喺呢個情況之下，就似乎哲學同文學咧都有距離嘅。咁但係咧因為翻翻去啱啱 Roger 問嘅問題就係、你覺得哲學同文學分開個位係哲學咧就討論啲真嘢。文學就討論啲假嘅嘢嘛，咁點解可以即係一齊到咧，或者係連結到咧？咁其實我古沙特，因為啱啱我淨係講咗佢對於語言嘅嗰兩面咧，其實係從個形式上去講嘅，就係、其實喺你用文字嘅嗰、那個層面上咧，其實係佢會覺得可以係同一樣嘢，因為佢哋都係用文字去表作為工具去表達一啲意思啊嘛，那個文字係一個透明性嘅一個工具嚟嘅啫嘛。咁但係其實其實唔係，因為我同意你哋所講哲學同文學咧，其實係有個分別嘅。但係我就覺得唔係所有哲學咧同文學咧都一定要拉得咁開嘅。以佢即係沙特自己就係一個存在主義嘅文學家啦。咁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存在主義咧嘅哲學咧同文學咧係個關係係非常之近嘅。 甚至佢自己寫嗰啲譬如存在與虛無，就好多人即係有一啲學者，譬如 Mary Warnock 嗰啲就會話。沙特好多時候應該要俾論證嗰啲位咧，佢俾咗個例子，即係 佢係唔太用普通我哋以為嗰種論證嘅方式。 例子嚟答你，係 啊，用例子嚟答你。 調翻轉咧，好喺佢嘔吐好出名描寫一棵樹噶嘛，即係啲人係將佢呢一段咧係攞嚟講咩叫現象學描述啦， 解釋翻 最經典嘅現象學描述就唔係喺佢啲哲學著作度嘅，係喺佢本小説度嘅。 咁所以翻翻嚟，我答翻你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某一啲哲學，特別係存在主義嘅哲學咧，佢哋係處理一啲比較 particular 嘅一啲主題嘅，例如個人嘅問題啦，可能荒謬嘅問題啦，生死嘅問題啦，咁佢哋會問呢啲問題，而呢啲問題咧。雖然都是一個叫做普遍性的一個命題啦，但是你可以發現咧，呢啲問題咧，同我哋平時用文學去表達嘅一啲主題咧，係非常之相近嘅。所以喺呢啲主題上面就好適合用文學去表達咯。即係例如我討論咩叫荒謬咁樣啦，或者荒謬感係乜嘢一回事，即係你用哲學嗰種 論證嘅 方式去講咧，其實就會覺得好離地，同埋係未必。真係講到荒謬係咩？所以佢就會好多時候用，就算係一本哲學，佢本Being and Nothing 都會用好多例子或者描述嗰種感覺係啲乜嘢，咁就透過呢個方法去講佢嘅哲學咯。 咁話我覺得即係如果翻返去嗰個問題就係有一樣嘢要留意，即係通常我哋文學哲學好多時就咁好似兩樣嘢咁，其實唔係噶嘛，因為文學好多種類型啦、形式啦，就算同樣小説都有多唔同嘅寫法噶嘛，其實咁調翻轉即係哲學都唔係得一種睇法。咁有啲哲學嘅思想本身可能就強調啊，呢、這個世界我哋要留意嘅唔係啲普遍嘅問題，雖然呢個都係一個好 general 嘅 claim 咁樣啦。咁但係佢如果要強調一啲具體嘅情況啊、處境等等呢啲嘢嘅時候咧，咁可能你用一啲好抽象、好系統嘅方式去表達咧，你就可能講得好清楚，但係講唔到原本佢想講嗰樣嘢喎。那個清楚即係講緊第二啲嘢啫，就唔係佢要表達嗰啲。咁所以喺度可能有某啲類型嘅文學作品，對於表達某啲特定嘅哲學問題咧，可能係甚至會更加好嘅。即係至少就唔係一開頭我哋咁樣諗，一定佢哋夾翻入。同埋呢個當然仲有一個大啲問題，就係好多時即係如果你話小説係假嘅，咁真理咁嘅哲學追求咁點咧？咁呢個可能牽涉到我哋點樣睇真理嘅問題咧。第一，第二就係哲學即係文學即使嚟講，我都話其實佢可以建立到一個我哋同現實世界距離。咁如果哲學其中一個功能係批判呢個現實咧，可能呢個都有一定嘅作用，甚至要咁樣先做到出嚟添。 咁所以我哋就會發現，即係因為哲學都有好多種類型啦，文學都有好多種類型啦。咁我同意哲學同文學咧係有個分別喺度嘅，但係係去翻某一啲哲學，特別係存在主義嘅哲學咧，咁就會用文學嘅方式去表達佢哋想講嘅哲學命題咧，就可能會更加適合。咁我啱啱就嘗試回應阿宇嗰個 point 啦。咁啱啱 Roger 都提到就係哲學同文學咧，就一個係要求真嘢，一個咧就係作啲虛構嘅故仔。唔知喺呢個康廷有冇啲咩回應？ 即係頭先 Roger 講到啦，即係以小説啊、文學呢啲啊，好似唔係講描述緊我哋個現實世界啊嘛，咁樣咁 所以好多哲學家就會覺得佢同真理冇關啦，咁樣咁咁我認為啦，其實就視乎你個真理係咩意思咯。咁如果你係要尋找呢個客觀世界嘅事實嘅，即係譬如太陽唔係地球係圓定係方啊咁樣呢啲咧，即係其實文學係冇 wall 嘅，即係你如果你要講客觀世界係點樣嘅，佢 actual world 係點樣嘅，咁你最好嘅方法就梗係自然科學㗎啦，即係佢話俾你知個客觀世界係點，然後佢要清楚咁樣寫到出嚟咁樣咁啦。但係咧，如果我哋講嘅真係另一個意思嘅話，即係譬如啦 ，Heidegger 佢會將真界定為unconcealment 揭露啊。咁咧佢唔係着重個客觀真理嘅，佢要揾嘅真咧就唔係客觀 科學式嗰種 個世界係點嘅，而係咧個人民世界或者我哋叫生活世界係點樣嘅。咁咧佢真嘅意思就係揭露一啲隱藏咗嘅面向，即係喺我哋嘅生活世界入邊，我哋總係。正如頭先咁講，就總係喺一個語言嘅框架底下去認識個世界。咁咧，你語言係有限嘅，其實佢係揭露咗佢某一邊嘅時候咧，其實就揞住咗另一邊嘅。咁樣咧，文學咧就可以有一個 function 咯，就係將嗰啲隱藏咗嘅嗰一邊咧，就重新挖翻出嚟。咁如果喺呢個 Heidegger 嗰個意義底下嘅真理嘅話，佢咪可以叫做表達到某一啲真理咯，就係、是。揭露了一些隱藏的面向咁樣咯， 所以其實就是看下你所謂的真理是什麼意思，咁喺某些程度上，其實文學就可以表達呢個真理。例如 Heidegger 為例子就是咁咯， 即係有一種揭露式的真理， 因為真理不一定是要自然科學式的嗰種定義的方法， 即係有些可能會覺得是一些很深刻的嘢。係你，尤其是如果你用開平時我哋一般日常用開的語言啦，好清楚咁表達，其實你只是看到一個所謂表面的世界啦。有一啲嘢可能係喺背後嘅，即係當然有唔同哲學家有唔同睇法，有啲覺得冇啦，所以你講曬呢個就夠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哲學家嘅睇法就係呢個表面嘅世界背後仲有啲更加真實嘅嘢需要我哋去把握。咁而要把握嗰啲嘢，就可能你用翻嗰啲好清晰嘅語言反而把握唔到啊！即係可能有時你要，即係你有時都試下你表達自己感情，你話中意一個女仔，佢係點樣？即係好難講嘛，靚同唔得唔得咁樣，好靚都唔得咁樣啦。你話佢雍容華貴，都有啲嘢總係好似。是不能夠透過呢些文字表達，咁你要寫首詩出嚟，或者畫幅畫，咁嗰個係會唔清晰嘅。但可能有時咁樣反而透過，即係你唔好寫一句咁，可能就難啲你掌握啦。可能寫足夠份量咧，有時雖然好朦朧，但係佢會大概幫你引導你啊個思想咧，去指向某一個方向。嗰、那個係你用好清晰嘅語言，未必可以直接把握到，因為嗰樣嘢本身就唔係你而家有語言可以把握到，因為我哋嘅語言好多時同我哋而家嘅經驗有關嘛。 語言係有啲限制。 係啊，而且語言唔係一成不變噶嘛，可能有一啲我哋正正係如果哲學係要發現一啲唔係一般人都見到嘅嘢，而係一般人睇唔到嘅，可能好多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冇嗰啲概念，冇嗰啲文字，咁所以我就要揾呢啲嘢，所以講嘅時候就會好模糊嘅，自然好難避免。以日常人嗰個標準係啦，咁所以呢度可能係。一樣嘢啦，所以有時甚至有啲人覺得寫詩會更加好啦。咁都係佢有代價嘅，即係可能真係唔清楚嘛。但佢會唔會指向到一個即係啱嘅方向呢？咁樣咁呢個可以思考啦。咁、另外一個即係哲學同文學可以有拉楞嘅地方，可能係即係我頭先都話，即係視乎嗰個哲學家可能有咩睇法。譬如沙特本人都係啦，我哋話佢有個概念叫即係 committed literature， 即係有啲叫介入文學或者委身，將佢即係將文學創作視為係一個責任，甚至有某種道德意義嘅添。就是、作為一個作家，其實他是要揭露呢個世界出嚟，然後帶嚟，即係佢揭露出嚟，唔係淨係自己貪過癮見到啲嘢，就表達自己諗法咁簡單啦。佢係要俾啲讀者去睇佢講出嚟嘅嗰個對世界嘅理解，然後睇下佢哋會唔會認同或者乜。然後喺呢個過程裏面最終有個目的嘅，就係、是、希望可以，即係佢揭露嘅通常就係揭露到啲世界可能唔好、唔理想嘅一面啦。 應該要改變。 要改變嘅嘢，即係呢個可能係透過小說。可能係甚至透過你作為一個記者去寫一啲，即係因為佢本身又嚇搞啲雜誌啊嗰啲啊嘛，咁啊寫一啲政治嘅文章咁樣可能。咁喺呢度個目的唔係淨係描述咁簡單啦，當然反映個現實出嚟好重要嘅，但係最終係為咗要改變呢個咁唔好嘅現實咁樣啊，有啲問題咁樣啊，即係濫用咗啲權力，有人違法咁呢啲，然後你要透過你嘅作品，唔係淨係表達下你諗法咁簡單啦，希望個社會唔好有呢啲嘢，可以有翻公義咁樣。如果而家冇嘅時候。 所以呢度可能補充一點就係點解沙特即係佢有一個就係呢一個比較多人爭議嘅諗法，就係佢話佢講到好似所有嘅文學或者所有文學家都有任務， 就係、是、要去介入呢、這個，甚至係再政治介入，起碼介入呢個社會嘅啲嘢。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唔係喎，寫作或者寫文學作品係藝術創作嚟嘅啫嘛，即係 輕鬆下啫， 唔應該有 娛樂嚟噶嘛。 或者未必輕鬆咧，係追求一啲藝術嘅價值，而唔係做一啲政所謂政治嘅實際嘢。咁但係我諗沙特嘅立場其實就係佢話咧，如果一個即係對佢嚟講啊。一個文學家如果覺得所謂的為了追求一些藝術價值就其實沒有介入到或者沒有改變到一些社會的東西，其實他是不是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即是沙特會這麼說、就因為他說如果用回剛才阿鳳一開始提到他覺得使用語言即是文學作為一種語言使用的方式，他一定是有一種溝通的性質入面，他有一個 你一定要表達某些東西的 有個結構嘛，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作家啦，咁你作家要寫嘛啲，用語言寫嗰啲啊，然之後俾一啲 read， 即係有啲讀者去睇咁，即係呢一個係先至構成文學嘅一啲要素。咁佢就話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會發現一個作家點樣佢會咁樣寫咧，其實一定會受到佢嘅時代限制啦。佢會睇到啲呢個社會或者睇到呢個世界，就算係一啲好日常嘅對話都好啦。其實佢會點解會集中於睇到某啲嘢，睇唔到某啲其他面向咧？佢點解會運用呢一種語言嘅方式？點解會咁樣寫呢？其實好受到佢嘅時代限制。咁佢已經咪係介入咗呢個社會一開始。佢係一個 situated writer 嘛，佢講。咁然之後用語言去表達，你點解要表達呢樣嘢，唔係表達第二啲嘢咧？點解你要寫呢個好似有個人喺個地下室入邊嘅反省，或者喺一個謀殺案，或者係一個父子嘅感情咁講？點解你會揀呢啲題材呢？其實你都會想講某啲嘢，或者起碼喺個讀者嗰面就係佢睇完之後咧，佢會發現咗一啲嘢。佢會必然地會真，如果真係有認真讀嘅話咧，佢一定會有啲改變嘅。咁你當然可能睇到呢個社會嘅一啲面貌，或者睇到呢個世界嘅一啲東西之後，你可能唔理佢或者點樣都好。但係咧，嗰嚿嘢喺度，就算你唔理佢，其實你都係理緊佢嘛，即係都係一種反應嚟。 或者我再補充少少咧，因為佢會叫閱讀嘅呢一種活動咧，叫做 direct creation 啊、就係、是當然你閱讀嘅時候有你嘅自主權，即、就、係、是、你好一個無限的方向你可以去諗就是 creation 的 part 啦，但係佢會叫做 director， 就因為你始終係啦，你始終都係受嗰個作者係有一個一定嘅方向係被佢指引嘅，咁樣咯，所以可以睇得出其實作者係會有個引領嘅角色嘅， 所以嗰、那個係啦，所以嗰個作家其實都係一個身份嚟嘅，即係對沙嚟講，人可以佢係自由本身啊嘛，佢可以選擇唔同嘅身份，如果佢選擇咗做作家，而作為人最重要嗰個特質就係個意識啊嘛，意識嘅。本質就是揭露呢個世界出去嘛，所以你作為作家就要將你揭露，即其實普通人都會佢嘅意識都揭露咗一個世界俾佢自己，但係作家就有一個多一重責任啦。如果作為作家，你消防員未必要做呢樣嘢，作為作家就要將佢寫出嚟咯，寫出嚟然後睇下會唔會有一啲需要改變嘅地方啦。咁而當你咁樣，你作為一個你要揭露嗰個世界，其實你嗰呢個意識唔係抽空噶嘛。好似阿宇頭先講，佢有一定嘅歷史性嘅，有個事實性，意思就係佢喺某個具體嘅歷史情況之下，所以佢一定係要，如果佢要展現呢個世界出嚟，佢展現緊嘅就唔係一個所謂好抽象嘅世界啦，就係佢身處嘅嗰個世界。咁所以佢批評佢巴爾扎克啊嗰啲咩科羅拜嗰啲，啲寫啲嘢都唔關個世界事嘅，嗰啲好離地啊，真係啊，寫埋啲古仔，唔能夠做到一個作家應該做嘅嘢。 或者佢就調翻轉講，其實佢哋已經改變緊呢個世界，佢哋都已經介入咗啊嘛，以下咁佢就跟住幫科羅拜寫嗰、那個傳記啊嘛，就一路寫都寫唔完啦，最後。但佢意思其實就係想講，其實科羅拜某意下咧，雖然佢以為自己係做緊純粹藝術嘅追求咁樣，但其實佢已經改變。 即係你冇辦法唔介入唔改變，問題就係你介入嘅方式係咪自覺嘅咧？你呃自己，我只係寫我中意嘅嘢啫，我只係從事緊文學創作啫。其實呢個就係你即係唔真誠啊，係一個 bad faith 表現好多時 係。所以呢度特別另一個概念就是自由好重要啦，就是、因為佢最後就會話點解所有嘅文學家其實都應該要意識到自己一個任務，就係、是、要帶嚟一個即更加自由嘅社會，即要改變呢個世界。最後目標就係一個所謂冇階級嘅、個個平等嘅、大家都可以互相表達自己講嘅嘢嘅嗰一個任務咧。就係佢話其實咧。你作為一個作家咧，你已經用緊即係呢一個，或者你已經預設咗有呢一個情況，就係、是、你要作為一個自由嘅作家，你可以寫一啲嘢，啲讀者係自由嘅，佢有佢嘅處境嘅，但係佢有佢嘅自由，佢可以睇到你嘅嘢啦，然之後佢有佢嘅詮釋。咁所以其實你已經作為一個作家，你已經得益咗噶啦，喺呢一個 或者應該咁講，就係閱讀同埋寫作係。嗰、那個一定要係建基喺自由嘅呢一個前提之下，先至得而可能嘅。因為你諗下，如果你因為其實佢個自由意思同我哋一般用嘅意思有啲唔一樣嘅，因為佢自由意思其實聯繫翻佢套哲學係指緊 意識嘅一個 結構 或者本質咁樣啦。咁就因為呢一種連結咧，就你要意識嘅意思就係你要用想像力啦。咁想像力係意識結構其中一種啦。咁佢會用自由呢個特質去概括呢一種嘅意識狀態啦。咁好明顯，你寫作同埋閱讀都需要想像力噶嘛。咁所以喺寫作同閱讀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建基於自由嘅。即係如果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冇想像力嘅，其實你係做唔到呢兩個活動嘅。咁所以因為咁去。會話寫作同閱讀其實都係要向自由，即係推動自由呢個方面去行咁。 同埋即係存在主義，即係如果再一般啲講，唔係就係講沙特咧，即係佢哋嘅思想係即係特別適合用呢個所謂小説嘅形式嚟表達嘅好多時，即係詩就可能真係太難理解啦，係咪？因為總有啲內容，有啲思想內容，佢想人哋知道咁啲作家。咁但係即係存在主義好多時候去強調一個現代世界嘅處境啦，一個人生活喺度嗰種疏離啦。即係嗰種既有嘅客觀價值意義標準已經消失啦，咁佢面對嘅係好似孤零零喺個世界度，人與人之間有一種好大嘅隔膜，我哋冇一個共同嘅信念咁樣，人自己本身冇一個明確肯定嘅人生意義咧。咁呢啲嘢講完嘅啦喎，其實概念上可能我頭先再加啲可能論證咁，但係對人嚟講其實掌握唔到真正背後嗰個意思，嗰種感覺可能係更加重要。咁小説好多時就係將佢擺一個具體嘅情況啦，然後有一個特定嘅人物，令睇嘅人可以代入去。然後去了解佢喺裏面感覺嗰種孤寂啊，咁樣等等咧，可能個效果好多時比你寫一篇論文話人很孤寂咁樣，你不如唔睇呢兩個字，但係成個處境表達出嚟喺個小説裏面，就令人感受到嗰種孤寂係更加有效嘅，可能反而更加容易令人明白嗰個道理。 嗯，所以就係好似譬如特別存在主義啲特別 focus 喺人嘅問題嘅話咧，可能用小説雖然係殊別嘅，係一個某個角色嘅特定嘅處境情感，但反而呢個就係我哋之後問題嘅根嚟嘅。嗰啲抽象一啲、普遍一啲嘅反省咧，係要建基於呢一個基礎先至可以有力，先至可以真係講到嗰個所謂哲學嘅力度喺邊度。 咁所以我哋呢集咧就嘗試討論哲學同文學嘅關係啦。咁喺某一啲哲學，例如存在主義咧，就係分唔開嘅。咁下星期一翻嚟再見。